玉泉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，走进田间地头，优质的商品选择，专业的品控把关，推荐更优质、更新细不断、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杀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7.6，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联播，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》。 田将军怎么样？我想跟他说两句话，行吗？ 大夫一听，敢抗旨吗？这。恍恍惚惚一看，前面站的这是谁？花枝招展，金紫金铃，白最有知识，自己是当臣的，在这躺着，君主在前头站着，这像话吗？不要动。哎呀，我听说你身受重伤，为国尽忠，着实累，你可疼死哀家了。他哭开了，田代表不知道是假的，很受感动。其实这马娘娘是疼韩金虎，要挨刀了，哭罢多时，把真话说出来了。哎，我们那个驸马韩金虎是个混蛋呐，什么事儿也不明白，也不知道什么。非要杀他不可，满营众将谁求情，主公也不答呀，怎么办呢？我说将军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又倒是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你呀，别但韩金虎感念你，就是哀家也忘不了将军的好处。公主一听 不是东西。但是要一下，不管怎么的，娘娘来求了一回，我不能驳她的面子。这活还能干得了吗？这官还当得稳当吗？就是我当了老百姓也过不安定。是点头答应，娘娘放心，我不知此事，既然是知道这件事儿，一定当着主公前去求情。如果求不下情来，我宁愿死在万岁的驾前。要好孩子，你可真懂得。朱元璋的一手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把担架抬到殿上来呢？一看是田德彪，放在龙书案。田代表点点头，陛下，臣有一事相求，您饶了驸马吧。如果非把驸马杀了，臣我也不活了。这可是朱元璋没想到的事儿，很受感动啊。但是朱元璋一想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看了看旁边的老婆子，知道他是出的点子，心里明白，嘴。孩子，就冲着你的份上，我把他饶了，换个别人求情，我是一定不饶。来啊，把韩金虎翻回来。长茂一听个气坏了，心说田代表你撑的你啊。那意思，等着田代表好了，非跟他算这个账不可。但是长茂又一想，大概田代表有为难的地方，就这样把韩金虎放回来了。这韩金虎魂都废了，没想到还能活。主公，我太受感动了，对不对？我，你哭什么？你按你所作所为，朕绝不饶恕。多亏那田爱卿苦苦求情，带着命来给你求情的，我说他把你饶了，你还不过去感谢田将军？ 这么回事儿？ 他来到担架的旁边，撩衣服都跪下了。田将军，我不是人，我说人话不。一般见识，不跟我一样，我太受感动了，我磕头了，我给田代表还磕仨头。大伙儿一见是啼笑皆非，不能让田代表老在这待着，软床。官立下立呀，不管怎么说，当皇上的得向着东床驸马。有很多人心怀不满。这韩金虎不是没死吗？留着他往后这个事儿 越来是越多。他跟那国舅马兰、马娘娘结成一党，专门跟这些功臣作对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紧跟着一件好事传来了，元帅徐达从正定府引兵前来会师。朱元璋一听徐达来了，亲自出城迎接，把中山王接进白羊关。徐达在哪儿来呢？前文书咱们说了，八月十五占领燕京，根据计划两路分兵追剿大元。刘百温领着一部分人，徐达领着一部分，徐元帅手下战将100名，大兵30万，在这几个月当中捷报频传。现在把燕云16州晋南，也就是山西南部、甘肃天水、西北有一部分赶出了万里长城，收复大片的国土啊。徐元帅一看差不多了，相见之下众人无不高兴，盛排宴宴在此祝贺。酒席宴前，徐达就把几个月的经过向主公和军士说了一遍。朱元璋呢，把白羊关的事情对徐达也讲了一遍。明夜晚间三更天，里营外合，大破天荡山，救开明王常遇春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元帅来的正好。现在我们兵也多了，将也多了，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。军师刘伯温把令旗令箭交给徐达，徐达再三谦让，刘伯温执意不从啊。你是大帅，你就得分兵派将。元帅徐达没办法，接管了大印，当夜晚间就做好了安排。取天荡山一共兵分三路，左路让八百哪吒、宁波彪、二王千岁、胡德海、反哪吒、胡德济、野人熊胡强率铁甲兵5万在左翼出发，右翼让雌雄眼无敌将常茂、金锤殿下朱穆英、坏小子丁世英、蓝面瘟神小将军于宝，连驸马韩金虎领兵5万从右翼，正面是元帅徐达率领八黑12红、五彪8猛英雄上将70余人从正面捉拿元帅帝。当夜晚间都吩咐完了，到了第二天，生死存亡的关头啊，明营的大兵15万排列在天荡山下，光火炮就集中了450多门。在元末明初的时候，中国的武器那相当发达了，大炮的威力那就不小了，一般大战场离不开这种重火器。另外还有一种火枪，也叫二人台，装上沙子，后边搁上火药，用火一点，咚，一打一大片，那比那刀矛又进步了不少。但是毕竟啊，这种东西有限，所以在常规战争中还是以弓箭刀矛为主。 这三路大名全埋伏好了，专等中军的信号。这一天晚上天黑的跟墨染的一样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几乎不见人。明营的军兵左背上都带着块白布，以示区别，别等混乱的时候自己人把自己人伤着。火把先不点，灯笼都照成黑布，那战马也好像懂事似的，连一个叫唤的和剁的蹄的都没。元帅徐达立马看着天荡山，就见灯火通明，离远处看好像天上的繁星一样一闪一闪的，偶尔能听见援兵巡逻放哨的声音，等啊等啊，等报时刻的军兵到了马前，报大帅时间到了，放火箭点炮，一声令下那是如山倒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嚓嚓嚓嚓，三只火箭是凌空飞起，在夜空中画了三条火线。紧跟着明营四百几十门大炮同时怒吼起来，啪啪啪啪咕咕咕，大炮喷着火舌，把大地震得颤三颤摇三摇。十五万军兵同时大喊：“杀呀！冲啊！”天崩地裂一般，就冲向天荡山。这一场空前的激战，这是有史以来所罕见的，也是元末明初第一次大战，元人也喝出去了，花了十万人的力量，双方面就展开了肉搏，你死我活的斗争啊！元顺帝要败了，江山就没了，明营要不把他打倒，全国就南京统一，谁都懂这是最后一战，所以两方面打起来都十分卖力气，双方不断有人倒下去，是伤亡惨重。这么大的场面咱们难以描绘，就得一路一路地说。咱们单说长茂的右翼，他带着几位磕头的小弟兄，领铁甲军五万杀奔把禹王大座抡起来，无动无非是左右开花，气球咔咔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溜糊涂把元贞打的是死尸翻滚，撇刀扔枪，简直是抵挡不住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耳轮中就听见对面门旗往左右一分，闯出一匹战马，借火光看得清楚，马鞍桥上端坐一个出家的老道， 就见这个出家人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一丈挂铃，细腰梁，宽肩膀，这人好像没肉，皮儿包着骨头，跟个骷髅成精一样。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金簪别顶，脑门上安着块无瑕美玉，借灯光是闪闪放光。身穿灰布道袍，白虎领，白水袖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胖袜，开口的道鞋，在背后背着一把古香古色的宝剑，手中端定铁拂尘，长得奔着头，窝口眼，那俩眼睛跑里边去了，你不注意看就俩黑窟窿，仔细瞅像鬼火一样一闪一闪的放光，鹰钩鼻子，灵鹫嘴，刻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个老道谁也惹不起，人送超号北昆仑火龙道长，叫张天杰。田代彪会过他，这是四宝大将托金龙的老师，在北省一带著了名的武圣人，练武术的祖宗家，也不管打把是卖艺的，也不管哪门哪户，要提起张天杰来都得报头一码。他怎么来的？是元顺帝传旨，从北国金马城把他调来的。元顺帝啊，预感到形势不妙啊，手下人单势孤，跟四宝大将托金龙一商议怎么办？托金龙说，就得派援兵了。一方面调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援兵，另一方面聘请各地的名人，所以把张天杰啊调到前敌。这个老大一听说打仗，根本没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。那意思之间，练武的都是我手底下的，打拳踢腿使枪弄棒这玩意儿甭跟我使唤。前者他放了田代彪，今天他可不能让人，关键的一让，这老道决定大显身手。临来的时候，他在元顺帝的面前说了大话了，说主公你放心，天荡山丢不了，明营占不了便宜，有贫道在，那就是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，您呢就把那心放下。元顺帝啊，是咬败的鹌鹑，斗败的鸡，一点信心都没有了，拉住张天杰的手都带着哭腔的。军师，就这么样，他下了天荡山，来到两军阵。没想到正遇上雌雄眼无敌将长茂，两军队员排开阵势，老道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推，用铁拂尘一指，呆，对面来者为谁？还不过来送死？长茂睁着雌雄眼这么一看，哎呀，牛鼻子来了，看茂他爷今天把你砸成肉饼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